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0回。这天晚上，尚且不知辽东噩耗的谢府一派祥和之气。母女三人坐在一处用膳，每人面前多了一碗长寿面。谢之灵知道这是姚为谢之方祝贺生辰的意思，赌气不吃。谢之真默默地吃完自己那碗，又使丫鬟取了个空碗另盛了一份，银柱挑起几根筋道的面条缓缓送入口中。 姐姐仔细吃多了胃疼。 谢之灵又是嫉妒又是心疼，将姐姐爱吃的菜夹到她面前的碟子里，犹豫片刻，主动分走了半碗面。 我帮你吃。 谢夫人见谢之真闷闷不乐，也不禁暗叹一口气。自谢之真归家后，谢府的戒备便提高了好几个等级，数十名护卫将他的院子里三层外三层保护起来，更不用提还有初一和十五亲自镇守，算得上万无一失了。夜里，谢夫人独自来探他，见妓女散着一头乌云似的长发，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衫裙，心神不宁地坐在铜镜前发愣，怜爱地拍了拍他肩膀道： 真娘，为着推脱你婚事的那封家书，你心里可是在怨我？ 母亲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帮明堂周旋？裴公子是个不错的人，我嫁与他为妻，对所有人都是好事，便是明堂也不过难过一时，时间久了总能想通的。 我知道是明堂非要强求，也知道你一直过不去那个坎儿，不肯接受他的心意，这原已无可指摘。 谢夫人在他身旁坐下，握住他微凉的手，目光慈和。 可我也是没法子，你可知道三年前他求了圣旨决意出征的那个晚上主动来寻我，在我屋子里跪了整整一夜，言语间露出恼意，说本来只想救你脱身，没成想皇贵妃娘娘多此一举，为你另求了个婚嫁有己的恩典，生怕他不在跟前看着，你哪一天动了凡心打算嫁与他人。 谢之真摇了摇头，半晌又轻轻点头道： 他连这个都算到了，真是用心良苦。 谢之真睫毛微颤，苦笑一声，语气里隐含的情绪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无奈。 他言辞恳切地求我说，万一真的有那一日，你未必会过问他的意思，却一定会告知父母，到那时请我千万拦着你，务必等到他回来。你比我更了解明堂，知道他认定的事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，我见他求得可怜，加之又成了个诰命夫人的人情，实在却不过，这才应了下来。可我绝没有偏帮明堂的意思。 谢之真明白母亲夹在中间两头为难，因此并不怪他，轻声道： 母亲，是我们两个不孝，并不关您的事。来我们家里这些年，您受了许多委屈，又苦心拉扯灵儿长大，我心里极是感激您的。母亲且放宽心，不必自责。 谢夫人闻言这才露出些笑模样，细细问起裴景山的事，见谢之真连对方平日里喜欢读什么书，有什么兴趣爱好都答不上来，略微皱了皱眉，好心提醒他： 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你向来谨慎，怎么这回如此张皇仓促？婚姻大事还是要细细考教的好。 但你父亲好些，找个机会让我见见他，也好替你把把关。 谢志真隐约明白，自己这一趟回来便再难逃出弟弟的手掌心，满心忧虑惶惧，哪还顾得上那许多，闻言勉强笑了笑道， 多谢母亲提点。 或许是心有所感，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。梦里他站在风沙肆虐尸横遍野的战场上，瞧见一位白袍将军骑于马上，遥遥地向他望来。那人身量很高，浑身染满鲜血，俊朗的眉目中暗藏杀意，可与他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时，所有的戾气却都霎时冰消雪融，转为令人心碎的温柔。他眼眸微弯，唇角勾起，露出一个和这炼狱景象全然不搭的灿烂笑容。一瞬间扑面而来的熟悉感将谢志真从头到脚裹挟，他热泪盈眶，正打算唤他的名字，却看见天边飞来千万只锋利的箭簇扎入他的身躯，皮肉刺破传来的钝响声清晰地传入他的耳膜里。谢志真心神剧烈，手脚僵冷，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口吐鲜血，痴痴望了他最后一眼，自马上跌入尘沙。紧接着受惊的战马惊嘶后退，马蹄重重踏过他插满箭羽的后背，一瞬间筋骨断裂，血肉成泥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谢之真喉咙里终于发出一声嘶哑的哭喊，他抬脚想要冲过去，却被人从后面紧紧抱住。恶魔一般阴柔的嗓音贴着耳朵响起，犹如复古之躯。 真娘，他变成这样，可都是你害的。 谢之真惊叫一声，从噩梦中惊醒，冷汗湿透中衣，他抓着心背不停地发抖，对琵琶和青梅等人的安慰听而不闻，片刻之后赤着足下地，失魂落魄地往外走，口中喃喃道， 我要去辽东，我要去辽东找阿汤。 他心底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忽然后悔因为赌气写给他那封书信了。 小姐，小姐您是眼着了吧？ 琵琶跪在地上祈醒着抱住他，青梅连忙跟过来为他穿上绣鞋。 梦境都是反的，少爷在辽东好好的，绝不会有事，您放宽心，千万保重自己的身子。 六皇子府收到了谢之真回来的消息，而派人密切监视的另一处府邸竟然全无动静。季文瑜意识到自己又被谢之方摆了一道，连连冷笑。都说狡兔三窟，谢之方比兔子还要精，硬生生逃过他的诸多耳目，将本该属于他的女人藏得严严实实，滴水不漏。不过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自己潜心筹谋许久，如今终于等到了收网的时候。谢之真已入湖中，他苦等三年有余，倒不急在这一时，总要先收拾了眼中钉肉中刺，拿下这万里河山，再心无旁骛地疼爱他。如无意外，谢之方活不过今晚。三日后，季温瑜从蛮夷派来的信使口中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好消息。不错，他确实里通外国，和蛮夷大皇子达成了一笔交易，札尔台会替他除掉谢之方，牵制宁王的半数兵力，为他提供起事的条件。作为回报，他许诺登基为帝之后割让辽东三座城池，签订盟约，永不相犯。可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待大事已定，鸟尽弓藏也是应有之理。果不其然， 在张二台的故意示弱下，谢之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孤军深入大漠，遭遇早就埋伏在那里的敌军包围，埋在风沙底下的上千斤炸药同时点燃，一瞬间天崩地裂，飞沙走石，将他和周围的亲兵们炸了个粉身碎骨。也是天假其变，恰在此时起了一场埋雾，来势汹汹，遮天蔽日。蛮夷勇士们兵不血刃，看着1000多名谢家军覆没于沙尘之中，无不拍手称快。又过了两日，谢之方的死讯传到长安，谢夫人痛哭失声。谢之真闻言身形晃了晃，一声不响地昏厥了过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